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蔡健雅《若你碰到他》， 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 王蓉我不是黄蓉， 我不是黄蓉， 张浩哲恰恰和慢波， 就唱吧就跳吧， 梁静茹宁夏， 宁静的夏天， 千百惠离开你， 离开你， 孙楠你快回来， 快回来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苏芮演唱的《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》。 是你自己。 刚刚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《像我这样的朋友》，下面继续请您欣赏的是辛晓琪演唱的《爱过以后》。这首歌1994年推出，收录在他的《味道》专辑当中。 蓝色光影笼罩我，泪光筑起了沉默，时间轻快浮沉，该向谁去说？我在爱情中探索，失去天真懵懂，衷心盼望幸福却总是落空。繁华的街头，一个人寂寞让心痛了又痛，城市的角落看不见天空，情海里翻涌。爱过以后，不想等候却无法逃脱的我，明白不了什么，爱恨落在眉头。爱过以后，知情男女藏不住那份渴求，只好紧闭双眸。啊，让所有的念头都停止转动。蓝色光影笼罩我，光筑起了沉默，时间轻海浮沉，该向谁去说？我在爱情中探索，失去天真懵懂，衷心盼望幸福却总是落空。繁华的街头，一个人寂寞让心痛了又痛，城市的角落 在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

一切变成甜蜜，黑夜和晨曦，狂风和四季，我想温暖的摇椅永远抱紧你，我的心从未占有意，最真的爱全部献给你，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生死不移，穿过悲和喜，跨过天千万万世纪，无边无际，爱是永恒，因为爱是你， 岁月停息，岁月会交替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 夏夜清风拂面，明月朗朗，单纯的歌词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，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讲述着童话，描绘出夏天的景象，带给人淳朴又温暖的感觉。

解释你的谎言，又何必编织美丽的说辞，让我从容地在你面前消失。我也只是你多余的影子，最好赶在秋天断了这一份情愫，免得结局留下一层冰冷的开始。 我们听到的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孙楠演唱的《你快回来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的片尾主题曲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没有你，时间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凝集。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。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。忧伤烦回来。 现寸步担心，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铭记。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 在黑暗的角落，耗尽每分。